享受幸福的阳光。 春天里的百花香，当你的浪你的浪你的浪，春天里的百花香，当你的浪你的浪你的浪，春天里的百花香，当你的浪你的浪你的浪， 冬天的花香它在哪里 每一个明天，牵你的手去感觉。 到的是 F4 烟火的季节应该就是在过年吧。小时候过年最开心的就是放鞭炮和放烟火，但是现在春节期间一旦遭遇空气重污染橙色红色预警，北京全市范围内禁止销售配送燃放烟花爆竹，相关部门也将展开巡查和检查，发现违规燃放的情况将会及时的劝阻和制止。为减少烟花爆竹销售总量，降低空气污染物，2017年春节期间北京市共批准烟花爆竹临时销售网点511个，比去年减少了208个，三环内的城市中心区域没有设零售网点，烟花爆竹临时销售网点允许销售的时间也由过去的20天缩短到10天。我也不想这样，请出王菲。 忽然间毫无缘故，再多的爱也不满足，想你的美目想到迷糊，不知不觉让我中毒，忽然间很需要保护，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假如你退出，我只是说假如，不是不明白，太想看清楚，反而让你的面目变得模糊，越在乎的人越小心爱抚，反而另一个吻也留不住，我也不想这模样反反复复，反正最后每个人都孤独，你的甜蜜变成我的痛苦，离开你有没有帮助，我也不想这模样起起伏伏，反正每段关系都是孤独， FM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从青塔西路到小屯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从蔡湖营南路到京开路有 4.4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西直门桥北向南，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从西土城路到二环有 1.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国安门外大街东向西，从莲花河东侧路到湾子街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紫竹院路西向东，从西四环北路辅路到曙光花园中路有 1.1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 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新鲜送上《爱里的心》，范冰冰与父亲范涛共同演唱。这首歌是范冰冰发起的公益项目《爱里的心》的同名歌曲，也是范冰冰与范涛这对父女首次合作演绎的作品，对西藏阿里地区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们的关爱和祝福，也传递了无限的爱心与正能量。我们一起感受这份爱心，范冰冰范涛《爱里的心》。 风 拥抱， 点燃 爱里的心公益项目，自2010年8月正式成立，已经迈入第八年。团队七次奔赴西藏阿里地区，足迹覆盖阿里7个县区，筛查超过20000名当地孩子。截止至2017年1月，共成功救治238名阿里地区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感谢每一位奉献爱心的朋友，不管你是哪儿的人，都是爱家乡的人。最有年味的神曲来了，由贾乃亮、马丽主演的爆笑喜剧电影《东北往事之破马张飞》曝光合家欢版主题曲《东北味》，由贾乃亮、李小璐温情演绎，夫妻档也是首次合体演唱电影主题曲。贾乃亮还将亮相北京卫视的春晚舞台，首次现场演绎这首《东北味》，陪全国观众过一个热乎乎的新年。电影也将在大年初七2月3号上映。 我心中有个梦，想成为一个大英雄，做好事多轻松，来无影去无踪， 炮竹声轰隆隆，请在身来大显神通，小猎鹰是东北的， 美丰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丰业，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在我地盘这儿，你就得听我的，把音乐收歌，用听觉就快乐。什么？ 你说什么？ 嘘，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一二三， 嘘，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999是有条不紊。FM999是温文尔雅。FM999是雍容华贵。FM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是 FM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从京塔路到小屯路有1.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从南三环西路辅路到东环路有3.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五环路西向东，从玉泉山路到滨河路有3.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进门桥东向西，从北三环中路辅路到北三环西路辅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普通道路方面，紫竹院路西向东，从农科院西路到曙光花园中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德胜门西大街西向东，从后英房胡同到新街口北大街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FM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让时间充实就是幸福，别忘了运动一下，别偷懒哦。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我是 KK。 有人说我懒，我不运动也可以减肥，我吃酵素。最近酵素是很火，酵素究竟对减脂有没有作用呢？市面上大部分自制酵素的制作方式其实和制作泡菜非常类似，只是从大白菜、胡萝卜换成了各类水果。无论是粉末还是饮品，主要成分多是果蔬提取物、果胶以及活性酶。酶大部分的结构都是蛋白质，在人体胃酸环境下，蛋白质的空间构象很容易被打破，也就失去了本来的活性。所以说酵素从头到尾都是被包装出来的概念，要减脂还是要通过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不要花冤枉钱哦。 Keep running, let's go。 noche pintura prefiero y dibujar el color lo que siento. Complicaciones sí, aburrimiento no. Y te quiero decir que no me siento solo. Tengo mi familia aquí, soy un terremoto. Tengo ganas de vivir, tú me llamas loco. Tengo el lujo de elegir todo poco a poco. Sí, va, cuéntamelo. Tengo algo que te mueve y me gusta verte alegre. Y no quiero que te falte lo que yo te voy a dar. Vivo en el presente como el sol caliente, quema en el amanecer. Desde muy adentro vivo este momento como la primera vez. Toca las palmas tan dentro del alma, vuelo mi imaginación. Saber que he vivido y recordar la suerte que he tenido. Pisé en el suelo, sí, nubes de azúcar, no. Y te escucho decir: tengo algo que te mueve y me gusta verte alegre. Y no quiero que te falte lo que yo te voy a dar. Vivo en el presente como el sol caliente, quema en el amanecer. Desde muy dentro del alma, vuelo mi imaginación. Vivo en el presente, mirando para frente, libre de preocupación. Libre de preocupación. Llévame tu corazón, te llevaré mi corazón. Contigo quiero amanecer, mi mujer. Llévame en tu corazón, te llevaré mi corazón. Contigo quiero amanecer, mi mujer. Vivo en el presente como el sol caliente, quema en el amanecer. Desde muy adentro vivo este momento como la primera vez. Y vivo en el presente, mirando para frente, libre de preocupación. Yo soy libre, yo soy libre, yo soy libre, libre de preocupación. Yo soy libre, yo soy libre, yo soy libre, libre de preocupación. Vivo en el presente, como si caliente. Yo soy libre, libre de preocupación.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再加上有人说我吃素，那怎么补充蛋白质呢？鸡蛋和乳制品都是良好的动物蛋白质的来源，纯素的话需要每天都摄入一定的大豆制品，像豆腐、豆干、豆腐皮在内的大豆制品拥有完整的氨基酸组成和较高的吸收率，整体营养价值可以和肉类媲美。同时在主食的选择上，传统谷物和杂粮豆类结合的杂粮饭也是可以起到氨基酸互补的作用，从而提高蛋白质的利用率。我是爱吃豆制品的 KK， 我们一起运动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So lately, been wondering who will be there to take my place when I'm gone. You need love to light the shadows on your face. If a great wave shall fall, it'll fallUpon us all, and between the sand and the storm, could you make it on your own? If I could, then I would. I'll go wherever you will go, way up high. want you to guide you through the darkest of your day. If a great weight shall fall, it fall upon us all. Still go on in your heart, in your mind. I'll stay with you. 享，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留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港澳高速东向西，从青塔西路到小屯路有1.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于11公里。平方桥东向西，从东坝中路到东五环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于12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五环路西向东，从香红旗路到滨河路有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于5公里。蓟门桥东向西，从北三环中路辅路到北三环西路辅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于8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东长安街东向西，从东单北大街到正义路有1.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于6公里。安定门外大街南向北，从上龙西里东街到青年湖北街辅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一段路况之后，感谢继续锁定 FM 九九九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为各位送上好听的音乐和新鲜的资讯。春节将至，年终奖又成了众人关注的话题。近日，智联招聘发布了2016白领年终奖调查，其中北京最高为15,846元，上海和深圳次之。不过，三个城市的白领对年终奖的满意度并不是很高，当然也少不了白领们对年终奖的吐槽。男性白领中最奇葩的年终奖居然是成人玩偶，女性白领中有人吐槽称年终奖是一张彩票，更甚者称发了2盒5人月饼。你的年终奖是什么呢？苏慧伦说，不想想太多。 当给你自由，不想太多，觉得太重的时候，在我们之间是否要更长的空格。我和你不同，等你想做我更想有时候，爱是否到了找不到方向的路口？依赖了多久，在你怀里的温柔，现在一个人，只能大步往前走。我不想想太多，当别人都说起你的时候，不过是 想太多，当别人都说起你。 想想太多，不过是分手。 秋外还有个你，当世界下着雨，我在这里，在人海中旅行，哪管天气。当我们那一天变成记忆，还浪费一颗心多少 是春春带来的漂浮地铁。说到地铁呢，北京拥有世界上最为繁忙的地铁系统之一。自1981年对外运营至今，北京地铁已经走过了36个年头。到2015年底，北京地铁已经开通运营18条线、278座车站。2017年年内，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将突破600公里。每天数以千万计的人出入北京地铁，北京的地铁线路就像是一张蜘蛛网，联系着这座城市里人们的工作 作和生活。黎明，我来自北京，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待会儿见。 我用那沾满乡愁的笔，把当年的记忆写在心底，他从不拒绝让我归去，本想犹如母亲温暖怀里。每当我偶尔感到倦意，想要稍作休息，情绪就会飞向天际，寻回往日足迹，遥望你的表情，时光久远依旧清晰。 成群来到这里聚餐宵夜，说笑痛饮。 准备，准备。

小寒大寒杀猪过年，尽管天气寒冷，却挡不住人们迎年和忙年的热情，买年画、彩灯、鞭炮、香火、杀年猪、腌腊肉，准备过年啦。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今天冷空气将抵达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将下降2到6度，大寒时节还是应该适当的体育锻炼，增强机体的抗寒能力和抗病力，运动不宜过于激烈，以免出汗过多，饮食上多吃羊肉等御寒食物，也不要过咸，切忌寒冷食品。这两天我们应该都是走在冷风中。刘思涵。 分手，从你口中说出十分冷漠，难过沸腾心中然后熄灭的火，我以为留下来没有错，我以为努力过你会懂，怎么连落叶都在嘲笑我，要假装坚强的走，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飘散的踩碎的都是梦，孤单单这一刻如何确定你曾爱过我，停留在冬夜的冷风中，我不是也不想装脆弱，我没说不代表我不回头， 用不言传，喜气如虹，我的灵魂在笑。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马甸桥南江北方向，从德胜门外大街辅路到建安西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从南三环西路辅路到东环路有4.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五环路西向东，从北五环西路辅路到滨河路有4.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普通道路方面，蓝电厂南路北向南，从八里庄桥到万寿路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直门南大街北向南，从西直门桥到车公庄大街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也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爱情最动人的地方不是山盟海誓的约定，而是共同迎接人生风浪的相濡以沫。乘风破浪哥有着韩式喜剧的独有的幽默和搞怪，有笑有泪不简单，讲出了韩新电影中的别样爱情。这首《乘风破浪歌》由邓超倾情献唱，韩、董子健、高华阳上阵合音。开头歌词大意是男人喝醉了向未婚妻吐真言，来听听这几个大男人的酒后真言吧。《乘风破浪歌》。 在你嫁给我之前，我有话要对你说，也许我的这些话让你听了不好受，反正你得听我说，说说我的心里话。因为今天喝得多，所以才敢对你说，你在每天晚上不能睡得比我早，你在每天早上不许起得比我晚，饭要做得很香甜，打扮起来要大方，还有婆婆和小姑都要和睦的相处。你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我是一个没有本领的人，我这个家全都靠你，全都靠你呀，全都靠你。家中的事只有你，只有你才能做得好，不要指望我，我是个凡人，知道你是我最大的福分。你不听那东家唱，你不受那西家端，不会对那邻居家产生什么妒忌心，而我不想花热草，我想大概我不会，也许可能我不会，可能也许我不会。只有喝一杯我才敢说，我不会记得说过了什么。明天起床后我努力工作，没有尊严也没什么，就算风和浪总是迎面过，也要与你岁月蹉跎。你不要迷茫，你不要迷茫，因为我比你更迷茫。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小孩子 哥哥抚养成人，等我到了晚年，你不能比我早死，不能死在我前面，哪怕仅仅晚一天，就是晚一天也好，不许你比我早死，在我临终时，请你握着我的手，请你握着我的手，请你握着我的手。 乘风破浪也要带着行李回家过年。2017郑淳元全新中文单曲《行李》抢先送上。在中国出道两年，在以唱中文歌这种方式回馈中国观众的同时，也获得了无数喜爱并守护他的粉丝。不同地区、民族、年龄层次的人因为共同的喜爱聚集在一起，聆听着 The One 郑淳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接下来期待他带给我们新的音乐惊喜。他现在的中文已经十分的棒了，来检验一下郑淳元《行李》。 收到一封千里外的信，淡淡问候，淡淡的有距离。回想那年的冬季，孤单和我的行李在夕阳下融在一起，我的微笑轻轻带过记忆，含着眼泪却不曾再哭泣，红着眼眶避不开迎面冷漠的苍白，梦不回来不回来，我的爱把它找回来，我的爱像一个你， 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绢纸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长安 CX70T 家用大七座 SUV 豪情上市，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备爱信 6AT 黄金动力组合，交易间抵3000，时间截止2月28日，详情请咨询北京长安 4S 店。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小刚，给金毛做窝呢，来，叔叔帮你吧。哎，别叮到自己哦。 太麻烦叔叔了，我可以的。 哎，不麻烦，搭把手的事儿。 张奶奶，我扶您过马路吧。 不用了，孩子，你赶紧上学去吧。 不急，搭把手而已啦。 米姐，一会儿我去学校，顺便帮你把好好也接了吧。我看呀，你最近太辛苦了。 哎，不用，太麻烦你了。 嗨，顺便的，就搭把手的功夫，你去忙你的吧。 帮助他人，就搭把手，这么简单。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是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港澳高速东向西，从西三环中路到联保中路有1.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从角门路到东环路有3.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从白子湾路到东三环北路有1.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西直门路北向南，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东直门外大街东向西，从春秀路到东直门内大街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4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亮。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亮。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让你更自由，这里是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 KK。 周末可别偷懒，有人说冬天跑步腿会发痒，这是因为进入秋冬季节，空气变得干燥，跑步时通过呼吸会损失更多的水分，而天冷又很少有喝水的欲望，所以导致皮肤缺水，引起瘙痒。而且天气冷时，不少人喜欢用很烫的水洗澡，甚至使用碱性较大的肥皂、药皂冲走了皮肤上面能够起到湿润作用的天然油脂，令皮肤瘙痒情况加剧，选用一些温和滋润的清洁用品，洗洗更舒服。 Keep running, let's go. Know that I'm running out of time, I want it all、And I'm wishing they stop trying to turn me off, I want it all、And I'm walking on a wire, trying to go higher. Feels like I'm surrounded by clowns and liars. Even when I give it all away, I want it all.Just like fire, burning up the way. Rock it like the world up for just one day. Watch this madness, colorful charade. No one can be just like me. to you, cause they are all the same. See, I would rather we just go a different way than play the game. And no matter the weather, we can do it better. You and me together forever and ever. W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 thing, about a thing. 这么棒的节奏，我不要停下来，接着运动吧。如果你只是跑步时发痒，平时不会，这一般是因为气血受阻，跑步时血液循环加速，身体开始发汗，但有些部位的皮下毛细血管因为窄小，皮肤毛孔缩紧，毛细血管无法接受血液加速带来的压力，毛孔也无法将汗排出，就会产生痒的感觉。所以你可以选择通风性以及保湿性较强的棉质秋裤或者专业的运动内衣。 Keep running, let's go. Come on, I wanna dance in the dark Grab the red up, make sure dance in the dark. Come on. We gonna light up the night. Come on. I wanna dance in the dark. Come on. We gonna light up the night. 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S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港澳高速东向西，从青塔西路到小屯路有 1.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从三元桥到五元桥有 5.3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从白子湾南二路到东三环北路有 2.4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南五环路东向西，从黄奕路到团河路有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学院路南向北，从北四环中路辅路到至新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广告之后，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送上好听的音乐和新鲜的资讯。昨天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与阿里巴巴集团在瑞士达沃斯联合宣布，双方达成期限直至2028年的长期合作。阿里巴巴将加入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TOP 赞助计划，成为云服务以及电子商务平台服务的官方合作伙伴，以及奥林匹克频道的创始合作伙伴。根据过往 TOP 计划最低赞助金额来测算，预计此次阿里巴巴与奥委会的12年合作总计花费将达到8亿美金，将近55亿人民币，每年的赞助费花费差不多5亿元人民币。想要多说一点， TOP 赞助商是国际奥委会全球最高级别的合作，创立于1985年，每期名额10家左右，每类产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只能有一个合作伙伴。在阿里巴巴签约之前，奥运会目前共有12家 TOP 赞助商，如美国的可口可乐、 Visa 和通用电器，日本的丰田与松下，韩国的三星。棒棒的，打起手鼓唱起歌，醒出梦味。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长牛羊羊，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动情唱，欢乐的歌声震沙漠，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深深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 在怀疑我的心意，我只想要跟你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看个几天 DVD 打个 V。 想当我们宅一块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外国有三个大学生租了一个公寓，一起去二手市场花600块买了一个二手沙发。他们掀起沙发套时，在沙发里找到了一个信封，然后又一个信封，发现里头装满了一捆又一捆100美元或者50美元面额的钞票，全部的金额共有120几万人民币。如果是你捡到这么多钱，应该都会陷入道德和利益的挣扎吧。他们三个人也是纠缠了一番，最后达成共识，决定把钱还给原主人。通过二手物品店找到了原主人，她是一个91岁的老太太。对学生而言，120几万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却没有因为利益而蒙蔽自己的良知。拾金不昧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嘉许。如果是你的话，会怎么处理这笔钱呢？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我们要和何洁一样做一个快乐宝贝。拜拜。 天使也会沉醉，别管你是谁，跟着我，别管他完不完美，你要跟我体会。展翅高飞，和昨天的自己告别，一起来做快乐的宝贝。别管你是谁，跟着我，别管他完不完美，你要跟我体会。 想要。 别管你是谁。